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朋友们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视线投向法国巴黎。法国有着悠久的高等教育传统，法国目前是全球非英语国家中吸引外国学生最多的留学目的地国家。而最近法国政府宣布，从明年开始，法国将大幅上调公立大学的注册费用，这意味着什么呢？在节目中我们将连线在法记者了解相关情况。然后我们还要将视线投向新加坡的城市规划，正是因为有了最初科学的城市规划，使得新加坡今天呢，虽然人口密度居于全球第二位，然而却极少出现堵车现象，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好，欢迎您随我一块走入本期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法国，法国有着索邦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等百年高校，还有以巴黎高等商学院为代表的法国高等商学院系统，历来都是全球出国留学的热门目的地国家之一。2017年，法国是全球第一大非英语学生留学的目的地，目前在法国注册的外国留学生大约是30万人，人数仅次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排名全球第四，欧洲排名第二的留学目的地国。但是比起动不动就是6位数的英法澳的留学来说呢，到法国去留学的费用却相对低廉很多了，几乎可以说是九牛一毛了。但是就在几天前，法国总理菲利普在法国国家教学会议上表示，从2019年开始，法国大学将会上调注册费用。法国媒体估算之后呢，发现上调以后，读本科的费用将会涨16倍左右，读研究生的费用呢将会涨15倍左右，读博士的费用也会上涨10倍左右。那么什么是法国大学的注册费用？过去有多低？上调以后的收费情况又怎么样？为什么法国要宣布大学上调注册费用呢？下面我们就要连线在法国巴黎的欧洲华语广播电台记者娄银，请他来给大家做解读。 法国政府近日宣布提高非欧盟学生在法国公立大学读书的注册费。需要解释的是，法国公立大学实行的是免费教育，私立学校包括工科学校、商管类的学校是需要收取学费的，基本一年在4000欧至20000欧元不等。法国公立学校虽然不收取学费，但是需要收取专业课程的注册费。该注册费用是根据学生自己所选定的课程阶段决定的。此次所宣布的费用调整，就是针对这部分公立学校的注册费用。调整后，自2019年起，非欧盟地区的留学生在法国就读公立大学，注册费用本科将从现在的170欧上涨至2770欧。硕士和博士阶段注册费用将从现在的243欧和380欧上涨至3770欧，涨幅超过了10倍。法国总理爱德华·菲利普在宣布这一决策的同时解释说，调整公立大学注册费用其初衷是觉得让不太富裕的法国学生和有钱的外国学生交一样的学费，而这些法国学生的家长还在法国本地工作缴税多年，他们认为这样对法国的学生不公平。但是他也表示，即使注册费上调以后，国家仍然对教育投入大量的补助，非欧盟地区学生将缴纳的注册费用也仅占到了其教育成本的1/3。菲利普还提到，此项举措也是希望能吸引更多的国际学生来法国读书，让有经济能力的学生支付更多的费用，用以给不富裕和成绩优异的学生补助。有相关人士指出，其实这一举措是一种对来法读书的学生进行筛选，希望能吸引更多的高精尖的人才。 就我接触到的一些普通的法国居民得到这个消息后也表示费解，他们不太能理解这种措施是否能真正实现吸引更多外国学生来法国读书的目的，但是他们都普遍认为政府可能是因为没钱了，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增加一部分财政收入。此外，他们也觉得这种举措对于非欧盟地区的学生不公平，他们可能因为经济的原因放弃留学法国的想法。网上一些准备出国的学生可能因为这样的政策放弃法国，或者将法国放在一个并不重要的位置，因为法国长期以来就是因为其学费成本相对于其他留学目的地较低而吸引了很多外国留学生。当然也有一部分学生并不是特别介意，因为此次的费用上涨也仅针对于公立大学，一些知名的商校原本的学费就相对较高。当然还是有人对这项政策是认可和支持的。其实此次的注册费调涨是马克龙政府欢迎来法国计划的一部分，学费上涨了十几倍的同时，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对于国际留学生的有利政策，包括了政府将针对发展中国家学生设立14000份奖学金，留学生签证政策将得到改善，政府将为每个外国留学生指定一名联系人，为其提供指导和帮助。政府也计划在2019年投入1000万欧元，在各大院校推出接待留学生评级标签。政府还将计划投入500万到2000万欧元在国外发展法国校园。据法国媒体报道，2018年一些公立大学招生人数增加，但政府给的预算不足，学校不得不取消一些专业设置，或者改成为上大课的形式。一些学校的科研项目也无法进行，既不利于学生学习，也不利于学校的工作，所以这项政策也收到了一些法国公立大学的欢迎。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此次的调整仅针对新一批的学生，即如果你已经在法国就读本科一年级，那你本科阶段的注册费用将维持不变。总而言之，这项政策的出台对法国还是有一定的冲击力的，很有可能动摇法国免费教育的体制。也有人是担心政策的覆盖面今后有可能会有所扩大。 好，刚才是在法国巴黎的欧洲华语广播电台楼银就法国总理宣布从2019年开始上调法国公立大学课程注册费用的相关的报道。那么上调注册之后呢，将会使法国大学的本科、研究生和博士的学费呢大幅的上涨。粗略统计的话，这三个阶段的学费都会上涨幅度超过10倍以上。那么目前呢，每年有超过11000名中国学生选择赴法国留学。事实上，在法国的私立高校当中，欧盟学生与非欧盟学生学费不相同早就已经形成了，而法国公立大学要涨学费的消息也是由来已久了。法国政府表示呢，涨学费的初衷是为了照顾到社会的公平，同时呢，为外国学生提供更好的高等教育服务。不过呢，也有人说涨价等于是关上了大门。那么未来的后续效果会怎么样？我们将持续来关注。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接下来我们的话题又是老生常谈的全球气温升高了。美国加州山火到11月25号截止呢，已经导致了85人死亡，249人失踪，14000多间民宅被彻底烧毁。虽然加州政府宣布呢，山火已经被彻底控制，目前进入了扑火的尾声当中，但是呢，关于这些失去家园的灾民们，他们未来的生计如何来进行，却是山火给人们遗留的一个长期的问题。在大火之后呢，大批居民走到了西面的城市科奇，导致科奇镇的房价迅速的升高。被毁坏的家园到底能不能够重建，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为此呢，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已向居民们提供了协助，安排居民迁出庇护中心，入住流动房屋或是酒店等等，为90个家庭租住了酒店房间，为3800户家庭呢批出了一个需要住房援助的证明。 美国加州山火被称为是史上最大的山火、世纪山火、百年来最大的山火等等。相关的分析显示呢，导致山火的原因有人为的，有客观因素，而客观因素被归结最多的便是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异常天象的出现。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特朗普政府呢一直拒绝承认全球气候变暖这个概念，并称全球气温升高是一个伪概念，并不惜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而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在11月26号发布了全球温室气体公报，公报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水平已经再创历史新高，并且上升趋势没有出现逆转的现象，这可能会导致长期的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以及更多的极端天气。全球二氧化碳的净排放量必须在2050年左右达到零，才能够将全球气温升高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下的目标。好，我们来听报道。 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说，自1990年以来，长寿命温室气体导致气候变暖的辐射强迫效应总体上增加了41%，其中过去10年间二氧化碳对这一增长的贡献率占到82%。在温室效应中，温室气体浓度增加，辐射强迫也会随之增加。另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全球二氧化碳净排放量必须在2050年左右达到零，才能实现将全球气温升高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下的目标。此外，美国联邦政府23号发布的新版国家气候评估报告第二卷显示，极端高温天气、干旱、山火和暴雨将对美国作物产量、家畜健康和农村生计带来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温度和降雨变化还会导致山火增多，地表臭氧污染加重，让空气质量恶化，民众健康风险增加。报告预计，气候变化将在本世纪给美国经济造成重大损失，到本世纪末，某些产业部门的年损失预计可能达到数千亿美元，超过美国很多州目前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份报告同时还给出建议，如果现在能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完全可以减少损害。不过，这份报告却与美国政府目前推行的气候政策大相径庭。白宫回应说，这份报告不准确，称其很大程度上依据一些最极端的场景，前提是技术和创新没有突破，人口迅速增长，有被早已形成的趋势。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如今城市规划已经成为了大众耳熟能详的热门词汇了，每一个城市呢都在谈自己的规划。成功科学的规划可以让城市更加有持续性的向前发展。下面我们就要把视线转向新加坡了。每逢堵车的时候呢，在网络上就会有一个热门话题，为什么新加坡的国土面积只等于北京的 4.4%， 人口密度呢是全球第二大，每平方公里达到了7540人，而北京呢大约是每平方公里1289人。可为什么在新加坡除了交通意外、道路整修等等情况之外，交通拥堵的情况却并不多见呢？曾经有网友非常详细地介绍了在新加坡有一辆私家车开车、养车、停车的成本，以及申请各种证照的成本。那得出的结论呢，就是不是新加坡不堵，而是买车太贵，开车上路太贵，另外就是公共交通密如蛛网，是那么的方便。那下面呢，我们就要随在新加坡的财经评论员陈倩一起走进新加坡，解密新加坡何以可以不堵车。同时呢，新加坡的城市规划专家将告诉大家，在新加坡最初进行国家城市的规划的时候呢，便设立了让一个人从出生到大学毕业都可以在一个区域内完成的规划思想。好，一起来听报道。 从一开始，新加坡就采用了卫星城镇的方案，在每个住宅区旁边都有大大小小的超市、社区学校和公园等等。5到10分钟之内，人们在小区周围就能满足几乎所有的生活所需，也就不会有经常性的远距离出行需求了。 卫星城镇的建设已经帮助不少人降低了出行需求和出行距离。那么新加坡的第二个法宝便是公共交通绝对优先。 当地政府预计，在所有的新地铁线全部竣工之后，每10户人家就有8户只需要步行不超过10分钟就能到达地铁站，而每个地铁站出口也直接与公交车站相连。另外，新加坡也通过提升私家车的成本来控制私家车的数量，在个人购买新车前需投标购买一张有效期为10年的拥车证，而10年期满后必须重新购买。而这样的私家车准证价格不菲，一般在3万新币以上，约合15万人民币，再加上国内税和消费税等支出，最终价格可能比最初的公开市场价翻3倍以上。同时，新加坡向私人车司机们征收堵车费来实行错峰制度。 那新加坡另外一个法宝呢，被人们戏称为是一夜闭幕，意思呢是在道路和建筑上增加这个绿化，能够有效的从视觉上呢去降低拥堵感。 And we are glad that the industry, the developers, the building owners have also embraced this greenery approach and put in greenery in all sorts of developments in hotels, like you mentioned.And offices and even residential developments. 通过空中绿化项目，新加坡已经从2009年开始增加了130万平方米的绿化面积。而新加坡政府表示，将进一步探索未来城市拥堵的解决方案。所谓的超级垂直村庄的建设，可能是未来的发展主流。而新加坡的海军部社区就是垂直村庄的标志性项目之一。一共11层楼高的整体建筑中，居住着104户家庭，他们可以。在一栋楼中享受到1楼的超市、2楼的美食广场、3楼和4楼的医疗中心，以及6楼的幼儿园和空中花园等等。 Theoretically, if you are not too fussy, you can be born, go to school up to high school level, maybe to polytechnic, and then work in the town without going out of the town for your whole life. 全球主要城市的交通拥堵每年可以给单个城市带来上100亿美元的损失。那么随着全球城市化的推进，希望新加坡模式可以给各位带来一些启发。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要把视线转向英国。中英两国相距遥远，在过去呢，英国王室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存在。但是随着互联网信息的不断发达，中国网友对于英国王室的一举一动也愈发的关注了。想必有很多朋友呢都是英国的两位公爵夫人的粉丝，就是凯特王妃和梅根的粉丝。他们对于社会公益事业的关注成为了英国年轻人的榜样，而同时呢，他们的时尚之风也为很多人所效仿，包括了广大的中国爱美女性。凯特王妃自己穿了什么，怎么打扮了孩子，都能够成为英国服装零售的时尚焦点。好了，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个报道，来感受一下通过王室这些带货人带火了哪些英国的时尚品牌。 对于品牌来说，能在众多品牌中被挑中可谓至关重要。梅根第一次和哈里王子出席公众活动时，他手中的手提包就受到人们的关注。仅仅11分钟，这款包就在网上全部售罄。同样受到英国王室青睐的还有这家童装品牌。威廉王子的女儿夏洛特公主佩戴她家的蝴蝶结发卡之前，他们只是一家普通的儿童服装店。 You guys had an immediate reaction actually. Many people ask about, I want the same bow as Princess Charlotte was wearing in this event or this picture, or would you have the same shorts as, you know? 对于品牌而言，为了让名人穿戴他们的产品，很多品牌愿意为此买单。2016年，博百利在其圣诞广告上花费了大约1000万英镑，但由此获得的点击量超过了2200万。这一活动帮助该品牌在节日期间的销售额增长了4%。而对于消费者而言，是否所有人都为名人效应而买单呢？ Well, it really depends on who it is. I definitely do get inspired by some women in particular, but I tend to be more inspired by the personality first, and then the fashion follows. Well, to be perfectly honest, not at the moment, because I have my own very simple style. I like elegance, and that's it, really. Yeah, I like Kate Middleton's style. 左耳聆听北半球。